推出《走进春风里》，改革开放大新纪事。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。香河国际家具城， 130余味本草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。窖藏特酿董酒1258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。 FM 974，北京音乐广播。 让城市融入自然，让音乐倾听彼此，让我们望得见山，看得见水。歌飞扬，带你亲近田园，回到纯真。 我是刘慧，每周六日早6点，FM 974北京音乐广播，敬请赏听。早上好，我的朋友，深秋的早间，欢迎你依旧记得来赴我们的约会。这里是为你温暖上演的歌飞扬，我是刘慧。一旦空气好，北京的最美季节我觉得还是秋天，就像是魔方转到了齐整整的6面4块，完美的说得出什么来。天高云淡，看着就舒坦。最美季节当然要配搭最美民歌，民歌走天下，今天的第一站我们要从草原出发，有请春雷为你带来一首创作歌曲《草原多么美》。 草原风光美，白云天上飞，大雁飞过春来惹人醉。牧羊的姑娘夕阳，哦，赶着那牛羊归，想起了女儿的心事，相思多么美。花开多妩媚，百灵歌声醉，潺潺清泉伴着蝴蝶飞。心上的人儿远方，哦，送来了玫瑰，琴声掠过山水，鱼儿也沉醉。 是你我熟悉的歌声，这是流淌在内心的歌唱，源于自然，源于内心，带你感受源自民族血脉里的心动之声。一年四季，歌飞扬，尽情赏听。 허지기를 탈샤라달라웬 하우르차긴 알론스르긴 강간닥돈 허다달라웬 오로 각선 못하다 멍그추구이 애진내비 허섬 우에 산나가 호르치 허지게를 탈락막 谢谢腾格尔纯蒙语的演唱，为我们讲述的是蒙古这一带，在马头琴的映衬下，又是相当的民族厚重感。 只有发自内心的认可和赞美，我想才会有如此动人的歌声吧。现在青藏高原这个时候已经下雪了，而草原也应该快了吧，让我们抓紧策马奔驰在草场上，有请乌兰图雅为你带来这首久违的套马杆。以一个草原女孩的口吻赞美了草原的辽阔，也体现了草原居民的豪爽生活态度。 给我一片蓝天，一轮初升的太阳，给我一片绿， 飞扬带你领略最真最美的音乐风情。 刚才耳边分享到的是雪莲三姐妹重新翻唱演绎的《圆圈圈》，有着浓郁的民族特色，展现着高原人家质朴的生活场景。谢谢三位美丽的歌者带来了他们的活力和青春。歌飞扬，民歌走天下，中场休息前我们要从西藏跳转到西南地区，有请潘晓峰带来他的这一版旋律，取自于拉祜族民歌的经典老情歌《魂事》。也会在北京乐广播邀你，我们稍后继续民歌走天下，待会儿见。 阿哥阿妹的情意长，好像那流水月下，流水也会有四季。阿妹在我的身旁，阿哥阿妹的情意深，好像芭蕉一条根。阿哥好比芭蕉叶，阿妹

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。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。 走进春风里，共谱梦之声。改革开放40周年，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，听见成长。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。香河国际家具城。 The weather。 关注天气情况，白天天气以多云为主，在云层遮挡下，光照减弱，气温小幅下降。好在大部分时间扩散条件下降不是很明显，大气透明度尚好，天气条件比较适宜假日出游。需要提示，早晨气温低，尤其是西部和北部山区最低气温在冰点以下，外出要注意保暖。具体预报是，夜间晴间多云，南转北风一二级，最低气温5度，最大相对湿度80%。白天多云，北转南风2-3级，最高气温18度，最小相对湿度35%。下面是春衣气象指数预报，白天的春衣气象指数是3，适宜您穿毛衣类服装。 歌飞扬，带你领略最真最美的音乐风景。歌飞扬，带你望得见山，看得见水。欢迎继续收听。 两位女生的组合小月张家为我们带来了宝岛台湾的风情踏浪。这首庄奴和古月的合作作品是那样的经久不衰。现在仔细算一下，大概30多年过去了，无论怎样的改编都是依然那么讨人欢喜，对不对？欢迎你回来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，我是刘慧，继续为你带来歌飞扬。 民歌走天下这一站，请大家落脚在山西，听一听一首很有名的河曲民歌《想亲亲》。阎维文和谭晶这两位本就出生在山西的歌手，更是浓情演绎了这首关于爱恋的歌。 小亲亲，小的我手握那个软呀呼嘿，拿起个筷子我端不起个碗呀儿哟。 人民热情好客，当你随意来到一户回族人家做客，你远远的就能看到主人热情洋溢的笑脸，他们会拉着你的手把你迎进屋，然后会端出各种各样新奇美味的清真食品让你大快朵颐，酥脆可口的撒子，色泽亮黄的油香，香辣扑鼻的羊杂碎，肉质鲜嫩的羊羔肉，还有手抓羊肉、羊肉泡馍等等等等，这说的口水都要流下来了。我们还是民歌节目，言归正传，在接下来的时间里，歌手云飞要为你带来一位动人的回乡姑娘。 上水乡，美丽的花儿都为你开放，如水的目光让我心神荡漾，想采一缕晚霞为你做衣裳，你的口舌迎来驼铃声响，慈祥的阿红也为你祝望，羞涩的脸庞让我偷偷张望，想摘一碗月亮给你

飞扬，带你亲近田园，回到纯真。 连续分享到的是歌手马小梦带来的一首湖北民歌《洪湖水浪打浪》，以及李璇带来的《新疆人》。今天节目的最后，我们请各位落脚在北京，来听一首创作新民歌，取材自通州地区民歌元素的《对花》，歌者是李明阳和王丽飞。感谢收听，也欢迎你关注北京音乐广播，接下来更为精彩的《愿影留声》。我是刘慧，再次祝你周末愉快。 处漫山河边，一处处开出情花，追出你的美呀，追出你的爱，追出和和美美一幅画，一呀一个颜色。 我是刘慧，每周六日早六点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，敬请赏听。 灯都熄灭了，也不